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开业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中国国际教育展上周末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来自近20个国家的500多所海外院校亮相，中国学生对留学国家的选择渐趋分散和多元化。请听报道。 以往的国际教育展上，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留学的主流四国是绝对的主角，但现在不少学生有着自己的想法， 想读计算机专业。美国我就不考虑了，因为美国能人太多了，不想去竞争。你比如说荷兰吧，比较安全，然后经济也比较发达，可能去了会有一些更好的发展。 据统计，近年来新西兰、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在中国留学生中越来越受到青睐。新西兰驻华使馆教育参赞白若兰说，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announced, 总体而言呢，在过去的5年当中，到新西兰留学的这个中国学生每年的增长大概是10%左右。今年新西兰政府在8月的时候推出了新的政策，在新西兰学习本科或以上学历的留学生毕业后可以获得3年的工作签证的机会，这样即使是他们将来回到中国工作也有很好的积攒。 去年中国赴一带一路国家留学人数近7万，增长约16%。本次展会也有100多所一带一路沿线的院校亮相。捷克教育部国际教育合作中心留学部工作人员表示， 来捷克呢，你可以学习英语，如果要是你有兴趣，你也可以选择捷克语教学的课程。那么捷克语教学的课程呢，就跟捷克本国的国民是接受一样的待遇，就是全程的大学的学费都是免费的。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李春生分析说，中国学生选择留学的国家表现出多元化趋势， 除了英语国家以外，其实上有很多的国家呢，现在提供的奖学金呀，还有学科专业呀，更有特点，更多的接触一些国家的话，对于你的学校的选择更有帮助。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首都文明办与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致我亲爱的孩子艺术之家的最美传承主题音乐会昨天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举行。作为2018年家风系列活动的收官之作，本场音乐会邀请了来自16区县的200多个文明小使者家庭到场观看演出，让青少年在艺术的滋养当中感悟家风传承。2018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暨舞蹈展演正在北京舞蹈学院举行，一直到本月28号，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舞者、芭蕾舞大师和舞蹈教育专家将齐聚一堂。明晚开始到2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剧《阿依达》将迎来第二轮演出。《阿依达》是19世纪作曲大师朱塞佩·威尔蒂的得意之作，讲述了一段交织爱情与战争、忠诚与背叛的凄美爱情故事。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舞剧《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当中，创作出舞蹈《十三声》。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 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莲花池东路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来到的是周一的固定单元。周一我们来到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书房板块。今天呢要聊的这个话题跟我们的嘉宾前一段时间在十一期间的一个体验有关系，所以今天他俩还说了，就是如果聊的根本停不下来，太多的话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话，我一定要帮他们往回拽一拽。我们的听众往回拽一拽就行了啊。听众可以来提问啊，就是哎，你们说到这个点我很感兴趣，可不可以再详细的说一说。所以呢今天想跟我们上门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金世业老师，欢迎金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想跟两位老师来交流一下这个教育的方法。还有呢是我们今天其实要来谈一谈我们国家和北美这些国家的教育理念啊，以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孩子会呈现出不同的一个状态。当然无分哪个更好啊， 是的， 对，我们没有一个横向甚至是纵向的比较，说我们要比出一个优啊更好的一个状态来，没有，只是告诉大家哎，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孩子会呈现这样一个状态。你们家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呢，都可以跟两位老师来分享和聊一聊。微博搜索哎呦，又让我清下嗓子啊，这太激动了，这句话太长了，没有气口。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看就是不经夸啊，这个刚刚有人在微博说我今天的声音好甜，我刚清嗓都没有吓到你吧，但是跟雾霾啊跟这个干燥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啊，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护，虽然我今天戴了两层的口罩，好像还是有点影响，不影响甜，对不对？好，说回到这一次的北美之行，张丹老师有话要说。你这次是全程在跟。 对，是的，因为我们在北美温哥华的一个分中心开业，另外呢在大华府地区呢我们也有就是合作在接洽，所以那个我们就这次呢我和李亚林老师我们就去了温哥华，然后给当地做了教育方面的交流，也给他们的脑科学方面给他们以指导、然后同时我们也去了大华府那边，就是华盛顿特区，然后也和那边的课后辅导机构，然后呢也和那边的一些小学的机构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 等一下，提到这个课后辅导机构，我觉得已经有点颠覆大家的想法了。 是的， 不是说啊国外的孩子都特别轻松啊，就是学校放学也很早，每天学习就是玩嘛啊，怎么还要课后辅导呢？其实他们也会，现在也是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 其实在国外我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孩子父母的状态和北京的父母的状态基本是一样的。他们在课后都要把孩子不停地奔波送于各个补习班，因为我们的脑科学课程在那边呢也是一个新鲜事物，那么家长们都很感兴趣，但是他们也要面临跟国内的家长同样的情况，就是他们也要把排得很满的其他各种各样的课外课程全部都调开，然后再来上我们的课程。那当然他们上的课程可能跟我们的课程内容是有差别的，基本上他们没有太多课业补习的内容，他们的课程大部分是绘画、音乐、艺术、形体、演讲、领导力等等等等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全部都是满的。平时放学之后的时间是满的，周六周日也是满的。 他们这个上课的时间真的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在校的时间会比较短吗？ 是的，他们三点多钟就下课了。 但是家长也会像北京的家长一样， 特别是海外的华人，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基本上是不会让，就是在海外的其他的就是还有一部分非华人，他们呢可能是有孩子，就他会让孩子去做一些体育方面的更多，但是华人更多的会让孩子做这种学习能力的或者是兴趣爱好的或者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这有一个融入的问题。其实你看如果说他们已经在融入当地的生活，他们的父母这一辈已经融入当地的生活了，但这个教育理念和教育的方法还是感觉很中式。 我会觉得就是全球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里面，华人一定是首屈一指的。华人对于孩子的、 影响别人吗？ 会有一些影响，会有。但是华人基本上这种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和勤奋好学的精神就是在国外一定是非常突出的。 我想知道说我们会不会影响他们啊，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学校里边嘛，都三点半钟放学的话、都三点放学的话，哎，别的就是非华人的这样一些小孩，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状态？ 金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我之前带孩子在美国生活过，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些家长啊可能了解的更多一些。我的好朋友中呢有很多就是美国人。那时候我带着孩子奔波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挺不理解的。然后我们周末总是有 party 嘛、我总是从一个辅导班把孩子拎回来 然后参加 party。 对，然后他就说啊，就说进你的孩子够优秀了，你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学这些？其实我就觉得吧，美国的家长其实就是说也是很重视教育的，但是是一部分，大部分的美国家长呢会觉得让孩子这种就是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自由的发展。但是我接触的那些培养精英式培养孩子教育的家长，美国的家长也是和中国的父母一样的，也会请家教，也会上非常高端的课程。当时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圈里就流行一句话嘛，就是说美国的精英教育是要花钱去买的。所有的精英教育你要单独去付出时间付出金钱才能买来更好的教育，因为毕竟学校的教育是最基础的教育，是普及性的教育， 大众化了。 对，是这样的。 这个大的环境来看的话，其实也和国内的状况差不多。 是 啊，会有一些家长呢啊，就很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在课后也奔波于各个。当然了，他内心可能也谈不上希望，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在，说 我也不是就严格意义上就要你每天都奔波在这里，但是我对你的期望呢，你要做到就得奔波于各个的课后的辅导机构。现在在北美，不管是在美国在加拿大，也都会是这样的，两个方向的家长都会有，也会谈不上谁好吧。 对，是的是的。 那现在大的环境呢，我们一定要去比较说整个的这个大家营造出来的一个教育的环境和教育的理念。 我觉得东西方各有优势。因为我们这次在因为我们在国内给孩子们做这种学习能力的培养啊，潜能开发会多一点，然后在美国我们和加拿大，我们也同样给当地的特别是当地本土出生的这种华人的孩子们做了很多跟潜能开发有关的，跟我们同样的开发，因为这个是对孩子的专注力是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通过潜能开发我们能最直接的看到孩子的专注力，孩子学习方面的性格。那么我们在潜能开发过程中我们发现啊，就是那个美加的孩子更会放松，就是他更快乐更放松，国内的孩子更专注更能服从家长的口令，就服从老师的指令。 这个更放松的状态前提也是他跟国内的孩子一样上了那么多的课后辅导班吗？ 他们课后的辅导班大部分都是那种艺术类的呀，音乐类的呀，演讲类的呀，领导力的呀，体育类的。他们上了很多，因为任何的能力的培养他一定是要你付出时间精力的，但是他们的能力的培养并不仅仅是知识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体验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你要动手实际操作的，你要去表达的，你的形体，你的艺术，你的舞蹈，就是更加多元化。 这样一个对比，我们还是那样说，我们也没有说咱们的孩子或者是更好，他们的孩子更好，我们纯粹的去比较说谁在哪个方面更突出更有优势。那这个美加的孩子他们更放松，这个状态更放松，前提也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类是吗？就是华人的孩子。 我们这次接触的华人孩子居多，那个 他上学以后也都是会去上各个班，只不过他上的班的内容可能会跟我们略有区别。 对对对对。是， 那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专注力更强， 我们更服从指令，更有意志力，更能够面对困难和挑战一点，比那边的。比如说我们孩子，我们都会让他们做潜能开启的时候听这种双耳波插的音乐，戴上眼罩听音乐，音乐的声音呢是它是有这种波频频率的，有时候孩子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刺激。在国内我们让孩子躺下听音乐，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就是孩子让他 乖乖的躺着。 对，但是就外国人的孩子，就是在当地的身份的孩子呢，就一定会上来说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让我听这个，蹭一下他就 为什么， 对，然后他就说，他说那个这不好听，我不想听了，一下就把眼罩摘下来了。他没有那么容易，而且我们是要躺着听音乐的，他接受指令了，他可以躺着听音乐之后，我们国内的孩子就乖乖躺着，那他们就会满地的转，就是他是待不住的，他没有那个专注力。然后但是我们国内的孩子确实专注力和服从指令还有面对困难和挑战能力比他们强。 在这儿啊，我要提出一个可能有一些听众听到这儿就会产生的一个疑问啊，我们也先告诉大家，想要跟我们上林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和金世业老师来聊天的话，包括说你们对比了这么多啊，就是我们家孩子呈现的是这个状态也是满屋子跑怎么办啊，都可以向两位老师来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状况会不会被国内的有一些家长解读为说，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没有什么创造力，让你干这个你就干这个，你不会提出任何的疑问，且你会很好的执行这个指令，你以后就是一个执行者。然后呢好像仿佛美国加拿大的孩子，那他坐在这儿让我听为什么要听啊，就好像更有创造力。我觉得会有一些听众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些课外辅导班或者在一路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已经压抑了孩子的天性。 我不得不说每一种方法一定有每一种方法的优势和劣势，特别是创造力就一定与我们快乐放松然后激发他内在自主的潜能是有关系的。创造力与我们大脑的阿尔法波状态有关，阿尔法波状态呈现的状态一定是放松开心并且快乐的，那确实在那样的状态下人的创造力是会被 无限会被激发的，但是两种方法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所以我们华人可能确实就是我更多的在技术类方面展现各种各样的优势啊，但是在创造力上面确实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这就是东西方教育上面各有各自的优势。当然我们也现在更重视创造力的教育了，在国内在这方面也有所提升了。 可能我说的观点吧会和张老师有一些区别啊。因为我觉得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是永远都不会被打压住的。因为我自己有这种感受。 即便是我们好像看到说接受指令特别好的那些孩子，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就安静的躺在这儿听音乐我就说他没有创造力。 对，是的。因为真正有创造力、有思想的孩子是不会被任何你所说的就这种外界的行为所限制住的。因为比如典型的来说，我就是一个中国式的虎妈。对，就是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 push 孩子， 这么严厉呢。 对，但是我的孩子的创造力那肯定是被我打压不住的，我就觉得每一天他们都在给我就是挑战我的这些知识啊，包括我这些好多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教育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反思一下啊，我应该怎么样做。真是 这和年龄也没有关系。 这没有关系，所以我自己通过自己，我们从中国受过教育，美国受过教育回来以后，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是不会受外界所影响的。反而来说呢，如果一个没有规矩，特别就是怎么说，没有规则意识的孩子，那想学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学更高端更好的知识，学得更扎实是不容易的。因为我经常就是无论对我的学生和我的孩子，我都提出的要求就是说行为要规范，思维要活跃。如果你没有一个规范的行为做前提的话，你上课的时候你再聪明，老师讲的知识你都不会学到。要会听讲，会专注。只有注意力集中的孩子才会在更多知识的积累下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这个有点像我以前观察，我读书的时候周围会有一些我觉得特别聪明的小男孩啊，我觉得在某一个阶段吧，尤其是初升高中那个阶段会特别的明显，就会觉得哎呀他们学数理化怎么就那么轻松。但是回看刚才金老师给我一个提示，回看他们的轻松呢，他确实是因为效率高，对吧？就是我也听40分钟的课，他也听40分钟的课，可能他已经完全接收到了老师的这些信息，但我没有办法。这个可能是女生在逻辑思维能力上的一个弱势也好，或者是我可能那一下就是专注力没有跟上，就我的效率变低了。但是不影响人家在那40分钟之后各种疯玩。 是的是的是的。 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怎么越学习好的他下了课越疯玩，这好像他在规则以外就更需要有一个释放的点。这一次我们去到加拿大观察当地的孩子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如果一定要你在这个规定时间内做，你当然也是可以做的，之后你的释放点会更爆发一些。 在这方面其实在专注力上，因为我们这次参观了当地美国小学一个就是中国书法的就是一个中文的就是汉字的书法课和一个国画的绘画课。那我会发现当地的孩子确实是就是就像金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有一大部分孩子是可以跟住老师，但是他们非常的自由。那么也有一大部分的，也有一批孩子是完全没有办法上课专注去听老师讲。 撑不住。 对，老师讲的东西他真的没有办法，包括握笔，包括怎么去画这个国画，然后怎么去就是到了他自己在动手操作上，那就纯是按他的自己的意愿自己来了，甚至他有的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操作。那就这样的孩子他一定没有办法吸收到他刚才上课老师讲的这一部分的内容。那我们就从这一个小的单元来说，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吸收到课程的内容。但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孩子将来他真的激发了他这方面的创造力之后他自己愿意去弥补这部分知识，他一定是要有他内在的 主观能动性，然后他去自己学习了这方面，甚至他自学了这部分知识之后，他有可能在这方面也成为相应的人才，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这个课时上，他的时间是浪费了。 所以我们看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北美地区的孩子，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很明显的就觉得哎更放松啊、整个的状态更轻松。这个轻松我们也要一分为二的去看，有些孩子真的就纯轻松掉了， 对， 什么都没有学到，但真的还是会有一部分的孩子在轻松当中，我有集中的那几个点，我还是能够 get 到老师教的内容啊。说虎妈，有一个猫爸护着一点。啊，要是虎妈虎爸，这孩子有点辛苦。哎，所以金老师家是虎妈猫爸吗？ 是的，非常典型。 你看，我们家就是虎爸猫妈。哎，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就真的必须要搭配一下。 是 啊、不然的话，这个孩子不是辛苦的问题，我觉得孩子心里会有点承受不了。啊，就一直在滚猫叫，一直在压抑你啊！必须还是要有一方给他带来快乐。 是的， 啊，无所谓爸爸妈妈，啊，你们虎猫的搭配你们自己想好就行了。但这个角色是不是不能串？ 也 要 也不是这样， 一以贯之的坚持。 没有，我就是说吧，家长呢做事一定要有原则。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说好什么事情，我的底线在哪？你可以无限做得更好，但是我的底线要告诉孩子，你不能做得比这个底线差。是这样，孩子要很清楚这个界限。我就会按照我的规则给孩子制定，我们一起制定的规则，就是他可以达到的这个来执行。可爸爸就不一样，爸爸就是溺爱，真的 都可以，无所谓 啊。然后我们家二宝就会说，哎，妈妈要不在这儿就好了。然后那个大宝就说，如果妈妈要不在，咱们俩就考不上名牌大学了。 哎，等一下，我跟你说，二宝他们家金老师二宝的状态是我在上大学之前的状态。哎呀，爸爸不在就好了，绝对是。但是大宝的状态，但是大宝现在才 六年级 啊，这比我醒悟的早太多了。我是上完大学以后啊，对，我再回看，我说如果爸爸不在，我就考不上大学。对，我是上完大学以后再回看才有这个。但是你看六年级他就知道说妈妈对于我的这个教育规则的制定的重要性了。 他很早就醒悟了，就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很好，醒悟的早比较好。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回国几个月，然后等我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我孩子的那个钢琴老师见到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可回来。 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美国老师嘛，就告诉我说，我之前走时候弹那曲子，等我回来四个月还弹那曲子呢。因为爸爸根本就不是不 push 他们，他们每天晚上安排不一样的内容， 疯玩各种party， 就是每天晚上就是各种活动，有什么比如说图书日啊，什么 moving night， 什么什么 party， 什么锻炼体育锻炼啊，什么就各种安排的。 但是心里很放松啊， 他们很开心。 老师说的， 但是该学习的内容他们就是。没有学习到， 心里无比的放松，但是还好有一个虎妈在适时的时候把他们这个放松的状态给拽回来。好，我们的微博上面呢也有人在提问了，还有人说小夏姐姐你这逻辑思维还弱啊，太谦虚了。对，我就是靠这个虎爸给我拽回来逻辑思维能力。好了，微博上面大家可以继续的跟两位老师来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半点之后乐享生活继续喽。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十二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啊，这是爸妈怎么都是好啊，这是千好万好，哎，家里爸爸不在怎么都是好，哎呀好开心好开心啊，爸爸一回来整个家里都变严肃。像金老师你们家是这样吗？ 是的， 就是你不回去怎么都好。你回去就整个家庭的氛围都严肃起来。 我一回去就立刻孩子知道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就所有人都特别有规矩，知道该做什么。 这个又有这叫什么，又有规律规矩啊，又定了规则，又有规则感，但是呢又有创造力。这是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想了解的啊，说那我也想让我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啊，不是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可能我们在北美地区看到的孩子呢也会分成两类，一个就是没有规则，而且没有规则呢他还什么都不学，另外一个呢是他很有创造力，可能看起来没有规则，但是他该学的东西你会去问他呀，或者是交流的时候发现他还是学到了。那这一部分的可能是我们这位听众想要了解的。 我简单分享一下，这个跟我们脑科学的相关知识是有关系的。孩子的创造力呢，包括他极度专注的专注力，包括他呢，我们甚至能让他实现过目不忘、过耳成诵的照相记忆这些能力，这些都与我们的阿尔法脑波状态，就是大脑，因为我们大脑一睁眼的时候呢，这种是正常人都是处于贝塔波。这个贝塔波就是我们一直思绪不断，大脑里有各种各样的念头思绪的阶段。那么阿尔法波是极度专注和放松的波段，就有点像禅定打坐等这种极度宁静状态的波。就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像打篮球，你突然有一种在状态的感觉，就是罚三分球、罚分或者是进三分球，怎么都能怎么进怎么有，就是那种状态，就是你感觉人球合一了，然后那种极度专注的脑波状态，我们叫阿尔法波脑波状态。在那种状态下呢，你的创造力、你的学习能力都会急速的提升。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我们是需要，有的孩子是先天具备的，他一学习他就可以瞬间进入状态，包括他可以拥有这种极度专注放松的状态。那么这个也是与我们右脑能力有关。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是先天就具备这样的优势，我们就会发现他玩的时候他极度会玩，那么他学的时候呢他又非常会学，而且学习效率极高，甚至有可能会有照相记忆过目不忘的这些天分。那么如果说先天没有呢，在可以通过适当的脑科学的潜能开发，把孩子通过训练使他长期的可以练他的大脑处于这种阿尔法脑波状态。那么这样我们可以使孩子拥有这种既拥有创造力，那么同时呢又给予他一定的规则意识，他要知道在什么状态下要去学习什么，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我们已经上升到脑科学的这个状态里面的话，是我只需要学习这样一个课程，接受这样的培训就可以了。在家里面，家长还要辅助的去怎么帮助孩子吗？ 适当的练习一定是必要的。其实不，这个我们在各种状态下，其实我们都有可能，它一定是通过训练来呈现的。就是我们现在有脑科学的方法，可以快速简单直接的可以让孩子达到这种状态。其实在过去我知道前一段时间上映了一个电影叫《围之棋》，它其实说的是围棋选手。那围棋下围棋真正达到专业水平的，它是需要童子功。为什么他要从小孩练起？就是因为6岁之前我们的右脑能力是没有完全退化的。那么他经过10多年的专业训练可以达到什么状态呢？就是围棋选手他可以早上起来开始下棋，那么一到晚上一睁眼一盘棋下完了，一天过去了，他中间周围发生的人事打断他的，他完全没有感觉，就是完全沉浸在他的这个围棋过程中。然后他可以复盘，就是完全右脑能力的一种体现。他可以回忆起他刚才下棋的第多少步到多少步之间，甚至两个这样的围棋选手他可以实现口下，就是我没有棋盘，两个人坐在这里，我在用嘴和你用嘴下，两个人心里面同时出现棋盘。这种是经过长时间的这种专业化的练习，那么你要经过10多年的练习，你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其实在这种状态下，跟我们说我们 投篮球瞬间进入三分球的这种状态，那么都是一样的，我们大脑的呈现的状态都是一样的，它都是处于在阿尔法脑波状态下，但是是一种你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可以让达到这种状态。一旦实现这样的状态，你可以把这样的脑波状态呢可以延伸到你的记忆上，你的数学思维上，然后你的艺术创作上，你的绘画上，你的各种能力的体现，如果你都能在这种实现进入这种状态下，你都可以实现创造力和能力的一个飞速提升。 这个说起来，我们还是要告诉家长，又想要有规则性，然后又想保留孩子的创造性，这个真的从家长的理念上面，我们就要有一个更迭了，就是不是说我在家里边，或者是我单纯的给他报几个班，这个事情就完成了啊！突然有一天，我们家孩子就又有规则性，又保留了创造力，不是的，还是要从脑科学的这个很科学的角度去出发，我们很科学的去锻炼他，不断的去培养他这个方向。 对对对，是的，是的， 保留他应该有创造力的那一部分的脑电波啊，还把他这个有规则的脑电波也激发一下。 对， 还有我们的听众说，之前看过一个真人秀，是说中国的老师按照中国的思路去教美国的孩子。说一开始呢，孩子们都特别不理解，觉得老师太严格了，觉得老师不会笑就是地狱的使者。我好像也看过，就我可能没有完整的看过那个真人秀，但是我看过那个视频，就是采访美国的小孩，然后美国小孩就把这个中国老师形容的特别夸张，就是说他太严厉不会笑这个点啊。说但是呢，恰恰因为老师的严格，最后这个中国老师带的班成为了全年级的第一名，啊，家长们也都很感谢老师。所以你看这一点。说到这个真人秀，金老师虽然没有上过真人秀，但金老师是在真人体验。 是的， 你也是用中国的方法在教美国孩子，还是说我用你们的方法，你们需要的这个方法去教这些美国的孩子？ 现在啊，就是我觉得吧，可能我一直在国内当老师当了十几年，然后到美国的时候肯定会保留着咱们国内老师的这种 严肃， 对，这种风格。但是就是接触了美国的孩子以后，慢慢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老师为什么一上课这么严肃，会说或者说我上课前要告诉他们在我的课上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要讲一些规则。刚开始的孩子不适应啊，就会说啊 ，Miss you scare me， 就是这种就觉得害怕呀，或者说怎么样。然后呢，等就是说习惯以后，会发现他会，比如说我要让他读书的话，我告诉他，比如用手指指读，就因为让他做到这个多种感官的同时并用啊，让他去认识这个字，也为了提高他们的专注力，他就会说我为什么要指读，我就拿起来读。然后我就会告诉他，因为这种方式对你学习更好，就告诉他这是对他有好处的，那他就会接受。慢慢的呢，我带的班就是我在美国教中文嘛，我带的班的孩子就是中文学的非常好。 果然就是这个真人秀里边的啊， 对，真的是这样， 年级第一名。 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要走不教他们班了，好多家长就是因为美国一般都是用 email 嘛，然后就 email 就问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回国度个假就回来，就是总是在问什么时候回美国呀，那个什么时候回国呀，然后我说就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内生活了，他们就会说你什么时候来美国呀，然后就会很期待你回去，觉得孩子非常喜欢你。我觉得只要是一个认真负责任的老师，孩子都能体会到老师对他的爱。 但我们把规则讲在前面，不管是中国的孩子还是美国的孩子，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 好像现在我们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面，有时候会走入一个误区，就是强迫孩子做一些事情，就你不做我就恨不得就要上手打，我还先不跟你讲道理，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这个好像就跳过了这个步骤。这个步骤还是要有的，我们先来制定一些规则，我可能一遍跟你说一遍，跟你说两遍，啊，事不过三，到第三遍的时候，我们再上一些方法。 对，有时候我就会跟孩子说，我说，讲道理的方式解决不了的时候，那你就是非暴力不合作了。 那就只有在出暴力了吗？ 但是没有啊，基本上都是可以的。我孩子最怕我数数，就是我不要说数到三，我只要数到一，立刻就见效。 1.5 都不用是吗？ 不用，因为我之前会给他们讲。 不，只要爸爸说妈妈来了就奏效了吧。 对，真的， 妈妈还说个什么话呢？ 真是这样。我后来我就跟我安说，我说难道我是老虎吗？你用我来那个吓孩子。 哎，但是我很想知道说家长的心理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因为以前我就说了嘛，因为我们家里是我更怕爸爸，但是我从来没有交流过他对于我这么惧怕他会不会觉得很灰心，或者是觉得哎有一点点沮丧，说哦那你就跟我不亲，你这么怕我吗？你会有吗？就是我不知道家长此刻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状态。你如果要当虎的那一部分的话。 没有，就是这个话题我跟孩子聊过，孩子就跟我说妈妈，我知道那个你这样做都是为了我们好。然后呢，他会体会到家长的苦心。 怎么办？我到了18岁才体会到。 他会知道，因为我们不是总是这样，就是对孩子这么严格，就是说，也是因事而异吧。就是我们该学习的时候，你一定要认真严肃。该玩的时候，你要放得开活泼。就这样，就是说松弛有度，并不是成天我就糊个脸。我也有就是带孩子，就我们开心玩，我们一起比如说坐过山车什么，特别放松特别疯狂的时刻，就是这种疯的事儿，他们也都是找我一起去玩的。 哦，哎，这个我觉得这个你看啊，就是在家里面扮演虎的这一部分的家长好像都有这样的特质，就是他是可以这个张弛有度很重要。因为我在回想我父亲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就是我妈妈是负责这个饮食的规律，那妈妈就会说呢，这个路边烧烤啊就不要吃了啊，就不健康啊 anyway。 但是呢我现在印象都是能回想，就是我上完一个辅导班，比方说周末的一个辅导班，我爸就会骑自行车带我溜到一个小巷子里面去偷摸吃两块这个烧烤，然后再回家。对，你看，其实这个张弛有度的部分是会很拉近你跟孩子的这个心里面的距离，不能一直虎着，一直很严肃的这个状态。好了，说到这个又有创造力啊，又希望孩子有一些规则感啊，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刚才除了就是这个脑科学方面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找到两位老师，或者通过我们的微博，大家如果说我也想知道这个脑科学到底怎么又有规则性啊，又可以保持孩子的创造力啊，我可不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也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来报名就可以了啊。微博找到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赶紧带着你们家孩子来先来体验一下，我们才能接下来谈说哦，原来脑科学是这个概念哦，是这种感觉。我的孩子体验完一次以后，你也可以跟孩子交流嘛，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呢接下来你也可以观察孩子的变化。所以我要提示我们的听众，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说我也想体验一下啊，这个科学又和脑结合了以后是个什么感觉。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来报名。但是如果真的要给家长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啊，现在可能有一些孩子和家长已经处在了对立面，作业不好好做啊，然后这个我最近刚刚看到了一个网络词汇啊，这个叫远交近攻。不知道各位虎妈们有没有学习到啊，来源于战国策的一个四字词，它的意思啊，原始的意思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其实很好理解嘛，远交近攻，对不对？那远一点的啊，我们可以这个交流起来做朋友，但是呢这个放在虎妈身上的意思是说，我离孩子远一点的时候我还能跟他交流一下，我离他很近看他做作业就只能攻击他，就忍不住要攻击他。这个部分的话，我希望两位老师可以给我们的家长一些也平复自己也平复孩子的一些方法吧，从心理上也好，或者直接执行层面的方法。 我建议家长呢，就是说从培养孩子习惯开始，就要让孩子有这种规则的意识，要家长要做到就是特别就是怎么说呢，遵循这个规则，你给孩子制定了这样的规则，那你也要遵循。比如说每天我想养成孩子的阅读的习惯，那我每天也要在阅读啊，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比如说我制定了规则，比如说现在不可以 九点以后睡觉， 嗯， 那全家人都要遵循这个规则，不能孩子一撒娇耍赖，我今天我就是睡不着，我就是不想睡， 就妥协了， 就妥协。 嗯， 对，家长一定要坚持这个原则性，如果是一个有原则的家长，孩子一定是有规则的孩子。 嗯，这个言传身教嘛，对吧？你不能一直处在言传的部分。 啊，比如说不许 一直在吃 啊，不许吃，比如说跟不许吃快餐， 嗯， 然后今天孩子一撒娇什么的，然后家长妥协了，好吧，那今天吃一次啊，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 他就知道了我撒娇是管用的。 对， 嗯，好像你跟他说这是最后一次，不可能， 是， 嗯， 是， 不要抱有幻想。 嗯， 是的。 哦，张丹老师的建议呢？ 当我们其实真的，我太多的发现，就是你发现孩子身上的有的问题，你会去反观去寻找，这样的父母身上一定大部分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嗯，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家长都用非常暴力的语言和行动去对待孩子，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家长控制自己的情绪上，他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好他自己的情绪。那很多孩子，因为之前包括李爱玲老师也讲过， 嗯， 我们要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是最重要的，给孩子建立良好学习习惯的时候，这种时候家长没有给孩子建立起，像刚才金老师也表达了， 嗯， 给孩子建立起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规则意识，那么到了三四年级学习压力上来的时候，家长发现管不了孩子了，这时候只能用这种暴力的手段，但是 远交近攻， 对，是的，但是其实根源是在于你家长该有陪伴的时候没有陪伴，该建立规则的时候没有建立规则。 三四年级还来得及吗？ 那来不及也要来得及，就是他只有这样的办法，他要重新去建立规则，一定会有更难，需要家长也付出更多的耐心去改变和陪伴，就是建立与孩子之间，因为八岁是一个孩子与家长已经产生平等意识的年龄，那么到了八岁之后，你要跟孩子开家庭会议去协商，我们共同制定规则，而不是用这种我说什么你就要去做的方法。他觉得他已经跟你平等了， 到八岁就有这样的意识了。 对， 我为什么到十八岁才有这样？启蒙太晚吗？啊，这个人，你看从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些家长会照书养嘛。那照书我现在就告诉你，八岁书就应该告诉你他已经跟你平等了。 对 啊，你不能再用小时候的一些方法了， 对， 在他面前不是一座山了。 所以六七岁的这个一二年级培养起规则，让他过渡到八岁之间的平等交流是特别关键的。 嗯， 一二年级成绩不重要，然后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最重要的。嗯， 习惯好了成绩不会差 啊，但是到了三四年级，就八岁之后了。当然，就是张丹老师说的这个，凡事啊都没有晚的时候，只能说亡羊补牢嘛。现在，但是呢，你会花更多的精力去补，你以前在八岁以前落下的这些课。我们刚才说的制定规则没有制定好，然后你，但是呢，也不能一味的使用暴力的方法，好像就是这个。不用暴力就解决不了这事儿了，就掰不回来了，我们也不要这样，可能只是掰的时间会长一点，比在八岁以前建立规则。 是的，嗯，还有刚才金老师讲的言传身教特别重要，就是有一句，当你要跟孩子动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这个孩子真的是我生的，我养的，流着我的血， 亲生的 或者给大家个小的建议，就是当你要爆发的时候，你迅速就是和孩子隔开一段距离，深呼吸三次。 你看，就是远交嘛，远一点，我们可以 深呼吸一下，然后让自己平静一下，冷静一下，再进去。比如说孩子在一个房间，你可以去到客厅或另一个房间，先去做深呼吸，然后冷静一下。 这个情侣之间吵架也是这样的。 再跟孩子去谈。 我们先分开，先把两个人但是吵架的两个人先分开。好，嗯，刚才金老师给了我们建议了，想要报名了解一下这个脑科学方面的内容，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钟乐享生活再见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

新安装